欢迎大家收听历史冤流第七集。咁啊，多谢大家长期嘅以嚟嘅收听啦吓、啊。如果觉得我哋嘅节目啊有啲可听性嘅，就麻烦大家 like 同埋 share 吓、啊。多谢大家先。呢度就有 Alex， 系埋我家产生。咁我哋第七集嘅咁啊，我哋第七集咧就系讲文雅典人点样由僭主。即是有一个独裁的政治走到去民主的经过就比较快一点的。那讲回僭主与民主。那我们首先讲回上一集先，雅典的变法，苏伦的雅典改革。那它的内容其实就分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改革的议会令到权力的转移是由这个血统承继的制度变成，即是由血统分等级变成最由金钱分等级的制度。 是即是由有传统封建一个封爵封侯转做这个你银行的资产、啊、或者有多少田地作为一个分级。 是的。那么、虽然听落话是很不民主好什么，但是怎么都好血统，因为你用血统是一条不拉落来，如果你突然出了个垃圾的话你的国家就会是垃圾。但是你是一个商人治国的话、啊、你砰一声没晒钱就不该赶你落来，于是由第二个找到钱有少少能力的人上来。那情况是好少少的。咁啊，然之后咧，所以佢哋嘅教育咧，就系、是、其实佢嘅国策只有一样嘢，就系、是、重商主义，同斯巴达人嘅土地啊、分田地啊嗰种农业主义系完全唔同。 系， 咁所以佢哋嘅教育系重于商贸，而唔系重于武力。如果我哋国睇翻再前一集话斯巴达嘅改革、就是，就系哇细细个教到你条友系战士系间谍啊，但系你哋就唔要钱嘅。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即是它是比较资本主义的改革。然后 第三样最重要的就是成住，就是它要确立的法治精神。由于它开放了那个司法系统制度比一般民众都能够参与，所以就确立了个法治精神比所有的人。还有一样东西我们上一集没有提过的，它是统一了度量衡。当是咩意思咧？当时雅典人用佢自己嗰个度量衡制度吓、啊，长度同埋重量制度去从商，佢就发觉系，但系可惜成个东爱琴海都唔 buy 佢呢一套度量衡嘅，所以佢用咗当时其他城邦最用得最多嗰个度量衡方法，系唔记得系咩岛嘅，总之系一个唔系属于雅典城邦嘅度量衡方法。即系好似中国中国大陆而家佢唔用翻咩华里华数啊嗰啲咁嘅嘢噶嘛，佢系用公制嗰种情况系一模一样嘅。 系 咁啊好，但系我正如上一集讲，阿苏伦佢搞咁多嘢，即系听落哇，佢一年之内做好多嘢咁，但系其实佢就系做完佢一年之后就揸流摊走鬼咗路，所以然之后就 系。因为他知道得罪太多人了。 是走。而且他走佬，而且他说、哎、我搞完你不要再叫我改了。我都没心机改了。可能他已经想了二三十年这个国家应该要运行。他剪了一个大方向出来，就是雅典人是要靠商业和海路而发达。这个是他怎样的路， 即是整个国家的方向是变成一个商业社会。 系，即系我哋而家嚟讲系资本主义社会，但系呢一个社会系需要一个好强大嘅政府机构嚟维持法治啊，同埋行政嘅。 系 吓，但系好可惜，雅典人佢做唔到当时。咁啊，阿苏伦只要顶即系一年之后冇权力啦，佢拍屁股走人走咗十年。咁啊，十年之间咧，雅典经历过三年时间选唔通出一个。一个叫阿凯，你可以话选唔出一个总统啊，即系等啊，同埋有一次动乱吓，咁啊，而家其实当时雅典嘅情况咧就好，根本上好似黑社会咁嘅， 系 咩山岳派、平原派同埋呢个海岸派，基本上系三个派别啊，好多个帮会，有乜嘢就成班每年咧，成班帮会就坐喺战神山嗰度讲数，睇下边个做龙头，用下拿起支龙头棍，呢种情况系一模一样， 系。 是十分之鬆散，即係嗰個中央行政系統係好鬆散。 我打個比喻啦，有啲似一個二次大戰之後嘅意大利。 即係點樣咧？ 即係永遠都選唔到執政黨喎。 系系，即系大家坐喺度，即系有少少似迷失十年嘅时代，失落嘅二十年嗰阵嘅日本啦，吓、三个月就会换咗个首相，一模一样。 系啊，系一样，系一样。 系啊，依样如果讲日本，相信大家都比较明白啲。 喺战后意大利都系一样。 即系三个月就乜嘢？咁而我哋依一集咧就系讲话僭主啊，僭主嘅意思讲嚟讲去，即系我哋讲咁多次僭主，大家可能唔明咩叫僭主啊。讲僭主嘅英文叫 tyrant。如果大家而家去打 Google 嘅嗰啲个，唔好意思，嗰啲 Google Dictionary 咧，佢话俾你听呢个字系嘅暴君咁解。但系其实，在当时古希腊来讲，他们有另一个解释，这个叫做僭主，即是僭夺权力者的意思。 但僭主的意思是不是不会在最前面，即是当权的过来的，反而应该不是。 不是，他是说 他是未经人民授权用暴力获得权力的人就叫做僭主。 而这个真是现代暴君话。 即是你当独裁者， 独裁者现代独裁者，或者呢个 暴君可能是你由一个血统落嚟噶嘛？譬如话，即系譬如话，边个咧？呢个明孝宗是好皇帝，但是佢个仔阿正德王是个昏君，或者甚至是暴君。 哦，咁即系呢、這个。哦即系而家嘅字词解释就系要以暴力革命而取得权力，或者用暴力军事政变嚟取得权力者啦，系嘛？ 系啦，即系等于嗰啲乜鬼嘢大总统啊、终身制啊、军头啊嗰种情况，你都可以称为僭主。但系僭主呢个名 啊，嗰时当时有一次中国袁世凯咯，系嘛？ 系啦，似袁世凯，系袁世凯。咁但又系你唔系君王，君王系有 bloodline 嘅，僭主系冇 bloodline 嘅，即系冇血缘。咁但系僭主喺雅系几时开始变成一个坏嘅名咧？就系、是、雅典出现咗民主之后。其实喺出现民主之前，呢、這个字系好忠诚。正如我哋讲上集讲，雅典嗰阵佢周围有好多衬家噶嘛，即系好似麦加拉啊、科林斯啊，嗰扎僭主啊，全部都系僭主政治。咁、哦、即系呢班人，由于佢有个中央行政系统，即系你话佢衰格都好，佢哋都能够为个国家做到嘢。好似科林斯嘅僭主啊，入佢利用咗佢嘅科林斯个位，第时我哋俾大家睇下希腊嘅地图，佢系位于呢个北部同埋南部啊，希腊啊，北部同埋南部中间有个峡路嘅，科林斯啱好喺个峡路嗰度，咁佢于是就利用佢嘅独特嘅地理环境咧，就食尽呢个希腊东西海岸嘅贸易，就好鬼富贵。咁其他有啲僭主就好似话呢个西西里岛嘅僭主啊，等等都要咩话咩圣贤王啊嗰啲咁嘅嘢嘅，所以唔系一定个坏嘅名嚟嘅吓。咁样，我哋依集就讲雅典嘅僭主嘅崛起，同埋佢嘅家族衰落嘅经过。 好， 咁啊，我哋首先睇一睇啦。嗱，苏伦咧就系喺呢个公元前638年至558年就死去嘅，即系80岁。咁而佢嘅下一，而佢接掌佢下一个嘅主要嘅人咧，就系 Pisidius。中文啊，唔知佩西乜嘢，我讲唔出啊。我用英文讲我先至条理顺，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佢咧就喺大约公元前600年出生，到527年死，就70几岁死。咁佢哋两个有 crossover 吓。而且他们其实是有姻亲关系，即是他有亲戚关系的。传说这两个人呢，就是他们的母亲妈是表姊妹。甚至呢，素伦曾经照顾过 Pisidius 一轮，即是两个有同性恋嘻嘻的关系。 是的，即是坊间传言吓。咁、okay. 所以咧，而最重要咧，我哋如果睇下雅典当时嘅情况咧，就明白当时雅典嗱，如果我依集尝试就多啲用香港嘅眼光去解释雅典嘅情况，会明白。 系 雅典吓、啊，或者我叫阿提加，系一个大地区嚟嘅，佢嘅首都叫雅典。咁即系等于香港入边有话油尖旺，有中环啦、啊、吓、啊，有市区啊。咁其实阿苏伦同埋阿 Pisidius 佢都唔佢我又讲过苏伦系山洛党人 ，Pisidius 都系山洛党人啊。如果以一个黑社会嘅眼光去睇咧，当时咩海岸党、平原党就系、是、呢个香港嘅九龙新界嘅黑社会啊，香港嘅九龙同埋港岛嘅黑社会吓。咁、啊、咧，于是呢个苏伦佢哋。同埋呢个阿 Pisidius 咧，都系呢一个新界嘅乡下社团首领。 系 啊，咁我相信依咁样谂咧，大家就会明白我真系会讲系乜嘢。咁呢个新界社会团首领咧，就志在胜就胜在就人多凶悍吓。咁阿苏伦就自己发咗达啊，就做咗绅士。咁但系Pisidius 就唔系嘅，佢一路系 keep 住自己系做呢个新界社团首领，即系你当系一个系啦刘皇叔刘业强，一个就阿侯大将军啦。咁大家会明我乜噶啦？即系两个人嘅分别啊！ 即系个着西装，一个着 T 恤， 着恤衫。着 T 恤烂身烂世咁咧，我哋而家又讲阿 Pisidius， 阿 Pisidius 点样崛起咯？咁佢曾经试过三次，就想做呢个雅典嘅龙头，啊，挑战其他两大社团成为龙头。咁第一次咧就系公元前560年，啊，嗰阵佢40岁嘅事，咁啊嗰阵就离开阿苏伦吓嘅改革。就已经过去了30年了，是啊，即是20几30年了，高伦的改革啊。咁嗰阵咧，佢系点咧？佢就首先有一日就喺呢个雅典嘅广场，突然间见到阿 Pisidius 血淋淋咁走过嚟。啊，阿 Pisidius 嘅成名作咧都系去打仗打麦加拉嘅，所以成功嘅，所以啲人知道佢好臭。突然间见佢成身血淋淋，就话：哇，你咩事？佢话有人捕我。我遇到敌人，有人捕我咁讲。讲完之后咧，咁啊即系震惊啦，因为佢系呢个山岳党嘅首领啊，即系其中一个黑社会大佬嚟噶嘛。咁有人捕佢，咁剩翻嗰两个都好震惊，以为哇发生咩事咩？即系大家互相猜疑噶嘛。佢话系遇到敌人捕佢啫，究竟敌人系山岳党啊？喂，究竟平原党咧、海岸党，还是真系有敌人咧？就唔知嘅，大家都唔敢出声。咁啊，然之后佢系成世嘅就话，既然系咁啊，嗱，而家有人捕我，我而家发烂渣噶啦，我唔想打仗噶，嗱，不如咁啊，俾个权力我，等我可以招兵买马，组队围兵私人部队，咁讲， 即系呢啲系咪落外料嚟咗？ 系吹鸡， 吹鸡系咯， 系佢于是我要吹鸡，吹大鸡，招人入城，咁啊，于是召咗可能喺郊区召咗几百友自己啲。拖咗马入城，咁一拖咗马入城咧，咁开头冇嘢嘅，啲人见佢出出入入都有几百友，哇，好威、啊，大佬你好劲、啊，咁喺条街走来走去好劲噶嘛，咁啊占据咗，即系咁唔系占据咗个城嘅，总之嘅气势一时无两，咁啊佢突然间好似缩咗咁啊，竟然走咗上战神山大会，动起支旗，就话我而家要做龙头，我要做大帮主咁讲，咁啊。是啊，即等于走上咗阿公嘅祠堂，我而家要做村，我而家要做龙头，咁拿住支铜头军咁，咁啲老叔父梗系唔肯㗎嘛，嗰啲咩山岳派啊，嗰啲平原派、海岸派嗰两个大佬呢，於是即刻拖马走去同佢打走咗佢，佢於是走返去佢嘅新界啦、啊、做返个新界大佬。就好，即系如果打一个好幼稚嘅小学鸡比喻咧，即系等于一个细路啊占据咗个厕所，然之后话你要俾我做一家之主，如果唔系我就唔俾你屙屎，嗰种情况系一样嘅，结果俾个老豆滴咗出嚟打镬金， 系好似你 呢个咪似希特拉嗰、那个啤酒馆革命咯， 系 嗰阵时见咯，系谂住召晒啲人，啲嗰阵时啲正派大佬过嚟，跟住咧就再叫埋政府啲阿头过嚟，跟住咧谂住就一齐夹晒所有人咧，就捧佢为呢、這个啊又系潜主咁上下意思啦。结果咪政府啲士兵咪全部捉晒，成个纳粹党早期人物全部捉晒。 系咁，希特拉要入草，系一模一样嘅。 滴咗去，滴咗入监仓写我的奋斗，跟住。 哦，啊好啊，过瘾啦、啊。好啦，咁第二次咧就仲骑嚟。好啦，咁于是者过咗三年啦，吓、啊，过咗三四年。 系。 咁啊，佢精咗啦，以前知道自己一条友势力唔够啊嘛。于是佢联络咗海岸党嘅大佬，又同佢讲：我哋不如结盟，我娶你个女做老婆。 系 咁啊，个海岸党大佬可能嗰人同平原派嗰个大佬好唔啱，我谂一谂都制得过啊！我背后操纵你吓、啊，都制得过。但系喂，但系当时所有人都已经话你个契弟犯咗大罪啦嘛吓、啊，因为你个新界仔竟然想嚟我哋城市啊，落户油尖旺啲兄弟唔信你噶，啲人民会反你，啲商铺唔信你，有冇办法平复佢？于是咧就谂咗条死桥，咁啊呢条桥咧，连技术连呢个历史之父啊希罗多德啊，即系第一希腊第一个写历史嘅人，信史时代开始。那个人记述呢件事嘅咁形容，话其实以我哋雅典人呢一个咁优秀嘅民族，比其他人都咁优秀嘅民族，我咁样记载系好唔啱，因为显得我哋好愚蠢，我都唔相信我会相信啲咁愚蠢嘅事。系咩事咧？条桥系咁嘅，首先咧，佢就揾到一个女奴，就有七尺高嘅， 哇，女人七尺高， 唔知喺边度，即系可能系当时嘅。他们是这样说，有七尺高的女人，可能是北边，不知道哪里拐了个女人回来，就将她穿到整个雅典娜那样。 喂， 那么给一个金色的马车她。 喂， 是，然后呢就载着 Placidius、新界社会权大佬就上去，然后就冲入了雅典城的广场。 是， 然后挂所有那些坐原本坐喺度饮饮食食嗰啲阿公阿嫲啊吓啲师奶，一见到哇咩事啊，阿典娜嚟啦，咁那个女会即刻叫我就系阿典娜啦，我而家命令你迎接翻 Placidius 翻嚟做你哋嘅大佬。 哇点、啊？ 哇！所有人就围住，然之后 Placidius 走落嚟，阿典娜保佑我啦！哇！阿典娜保佑啊！咁、那个女人就揸车走咗。咁成件事系好愚蠢嘅吓。 呢、这个真系好似人哋啲助选工程咁，人哋 系咁啊！呢个助选工程系十分之厉害嘅，就 哇！真系试到做到十足十，犀利 系咁咧。就呢一次做完之后咧，啊就。就俾佢成功咗，因为呢个海岸派大佬即走出嚟，哇！佢有神谕喎，嗱，神都帮佢啊！大家听晒佢话啦，咁有佢加持啦、啊，又有个 即系好似揾个神打师傅上嚟咁，好似而家咁样。 其实更加近似咧，我觉得近似啲叫咩名啊？捧一个财演出嚟，叫人买股票， 系 系啦，嗰种情况系一模一样嘅。 哦、 即是好像一百毛造神，是啦，一百毛股票那种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哦、 首先就举起之后我是反共的旗帜，那么再由这个苹果啊等等所谓靓价好的传媒造势，那么哄人落搭买他这只股票，然后就困到这一目金，那种情况一模一样啊，不过啊！幕后大佬，幕后大财主啦，幕后大财主就系海岸派大佬啊！而做嗰、那个，而捧你起你嗰、那个嗰份报纸嗰、那个，咪就系嗰个阿典娜。大家明白一回事啊？ 个阿典娜都系自己搵请翻 嚟，系咯，一模一样。咁啊，但系好衰唔衰咧？呢位咁啊，国语使者过咗一年，咁我哋讲过啊吓， 这个素伦是究竟几时同阿 Fleetidius 反台呢？传说就是第一次同第一次做嘢嗰阵，唔系，第二次做嘢嗰阵咧发生嘅件事系吓，即系第二次雅典娜入城嗰阵发生吓，同佢反台生，即恩典记载。哇！即系唔系阿苏伦系好讨厌呢个僭主制度嘅。佢认为，因为佢认为人人都要平等啊嘛。佢个方向系咁走。 系 咁啊，于是者又过咗一年半载，有一日嗰、那个嗰、那个海岸派首领竟然见到自己个女翻娘家，佢问咩事啊？佢话条友唔同我行房。 吓、 啊，即系可能佢知道阿 Presidius 有两个仔咧吓。嗰阵佢已经有两个仔噶啦，咁话啊，你 call 捞嘢，你个嘢要个女手生寡啊，所以个厌仔就于是就赶咗佢走，咁、 哦、 又赶咗佢走咯，即系成件事系好骑呢嘅，你当黑社会社团大佬嘅江湖恩怨情仇就明啦。 O、okay. K， 好啦，咁啊，遇事者又过咗十年，呢条友都算系，即系老实讲，搞咁多嘢，嗰阵佢四廿五岁到啦吓，咁啊过咗十年，咁啊到公元前545年至546年之间，点解要讲一年呢？等下我就会讲。咁啊，呢十年咧，佢啊去咗海外度掘矿喎，竟然唔系喺去咗希腊，又翻，梗系又翻去自己嘅基地啦吓。即系佢嗰个叫新界生态社团基地啦吓，咁佢从事掘矿，点知发咗达，点解俾佢搵到个金银矿？ 喂，犀利喎！咁啊，真系搵到，真系好似 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 系咯， 咁嗰阵佢发咗大达之后啦，佢既然发咗大达，但雅典嗰班友会唔知嘅，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当时嘅交通啊，都话佢嘅中央。即系一盘散沙，其实系部落政治。 嗰阵时落好落后嘅咋，大佬真系飞鸽传书嘅咋。 即系连公路都冇，咁啊成件事系好骑呢。咁佢有好多钱，咁啊于是咧佢就首先佢又去附近嘅盟邦嘅城邦嗰度就招兵买马，就同附近城邦都系僭主，即系独裁者嗰啲人咧，就打晒龙通，就去咗附近一啲岛嗰度咧，就招咗岛民翻嚟。过咗十年，呢一次再老练啲，就带队兵，就话我哋要进军雅典。咁哇，咁一 即用翻嗰啲钱就招兵买马打翻自己乡下咯。 系啊，即系唔系佢要入城，我要啊，即系等于你黑社会。新界黑社会，我哋要去游尖旺插旗，嗰种情况一模一样，即系成件事其实系咁，系讲一个新界黑社会点样去游尖旺插旗嘅故事啊。咁啊，依次咧就游尖旺嗰两个社团大佬又再合翻埋要对抗佢啦。咁啊，于是者等咗佢一日、两日、三日，啊，如果佢仲未嚟，咁啊。话好热喎，嗰阵嘅天气夏天好热噶嘛，唉，咁啊，大家唔好等佢啦，唔好喺个城墙守乜鬼嘢城墙，个个咧就坐，个个啊坐翻喺树底度饮下酒啊，赌下钱，咁就系等你饮酒赌钱嗰一刻，佢就嚟突击你， 哇， 冲咗入去， 等你松懈， 然之系啊。就赶走，就打低晒你啲友仔，打低晒你啲守兵，然之后冲上咗个战神山。呢次我真系大佬啦！ 喂，冇人挡佢啊嘛，因为 系啊，咁啊，大家听到成件事好骑呢啦，吓，咁佢真系大佬啦。好啦，呢个就系佢夺权嘅故事，历时就用咗差唔多14-15年嘅时间，好励志啊！ 哇，好耐喎，劲过希特拉，希特拉都挨唔到十几五年喎。 系啊，即系佢咁唔好忘记嗰阵嘅社会发展已经好高啊嘛，希特拉无处可逃，但系呢条友有得走，可以成日都可以翻去自己乡下，亦冇人理佢。咁但系吓、啊，当雅典发生呢一件事，同一年，当 Presidius 夺得大权之后，同一时间，其实喺呢个东方嘅亚洲，亦都发生咗一件事，系对将来。啊！雅典嘅百年盛世吓嘅兴衰，唔单止系有住莫大嘅关系，甚至成个希腊同埋西方世界，呢件系咩事呢？翻嚟再讲。 好。